第143集。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两年，在那之后，一家人就再也没有回过县城。巫贤禅问莫娜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回去一趟，亲手结束这场梦魇。他思考了许久，答应了。巫贤禅特别周密地计划道： 需要做些准备工作，先传个假消息回去，就说孩子没了，这样等你到时候出场了，气氛才会更震撼。 我在白板上画出了一个老头子的形象，说道：段，我们准备回去找到这个老头，就说我们是孩子转到县中来读书了，我很忙没空照顾，引起他的注意力，再然后我们偷偷拉近距离，钓鱼执法。一个恶魔如果不被抓，不付出代价，那么他就会一直心存侥幸的作恶。 道理我都懂，但这个鱼饵谁来办呢？要是有别的孩子因为我的事受了伤，我是不愿意的。 我拍了拍巫贤禅，猫大人亲自上场，别说15岁的鱼儿，就是50岁的鱼儿他也能够变出来。因为要插手这人间的因果，天道一直在我们耳边逼逼赖赖，没事就打个雷，没事就打个雷。巫贤禅只好先出去被劈掉了一部分的功德，给足了天道面子，剥削了功德与神力。天道心满意足地走掉了，留下了一个15岁的少年巫贤禅，倒也算得上是本色出演。15岁巫贤禅的轮廓比起现在还要柔和得多，那双碧绿色的眸子也是少了些深情，多了些灵动，脸蛋嫩得一掐一兜水，让我揉了又揉，爱不释手。 怎么样， 太壮了一些，他喜欢瘦弱一点的孩子。 我明白，瘦弱一些的孩子好摆布。我还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商人的身份，很忙，常年不着家。在到时候，我会着重跟这老王八蛋说明这些情况，确保他愿意接受巫贤禅留宿在他的家里。我甚至还准备了一些钱，准备送给这个老王八蛋。总而言之，一定要把巫贤禅塞到他的家里去。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准备了妥当。我们看着莫难的妈妈拿起电话打给了之前一起上班的女工，刚接通就直接哭出了声来，说自己的儿子死掉了，告诉大家一声，不摆席不收礼，只希望得到一句安慰，不用出钱，还有八卦可以听。那边显然是非常的高兴，告诉莫难妈妈肯定会把这个消息告诉以前的亲朋好友。在隔了两天之后，我们出发了。长生集团接送我们已经成为了习惯，不管我们带的是猫还是狗，是狮子还是老虎，是古装美男还是古装美女，司机大哥都面色如潮。更何况这次我们只是带了一个坐着轮椅的少年跟他的母亲去一个小县城而已，这县城并算不上远。我透过白苍海打了个招呼，他已经在学校帮我们安排好了，巫贤禅只管去就可以。我们先把莫难母子安排在了租住的房子里啊，随后就带着巫贤禅去了学校。学校这两年的变化倒是不大，还是那个破旧的学校，里面的孩子也基本是打工人的孩子们，大家全部都穿着校服，看起来啊，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都分不出来谁是谁。我想找一下王明生老师，我见到了校长，衣着朴素，戴着一副老式的眼镜，眼镜腿用胶带缠了几圈，显然是舍不得换。啊，我想把我的孩子安排到他的班级去，这是我的小外甥，姓巫，叫做巫贤禅，刚从国外回来，数学很差，他需要一个数学班主任。王老师这些年已经熬成班主任了吧？校长笑呵呵的， 今年带初三呢。您来我们县是荣归故里还是投资啊？ 投资，政府马上要下文件对这里进行扶贫，我先来这里考察一下。这孩子爹妈都不在身边，从小跟我一起长大，他跟我亲，我再带他过来的。反正在明年的时候也要毕业了，在哪儿上不是上啊？ 您说的是， 王老师的办公室在这边，班级呢是3年4班，我这就带您过去。 他对我谄媚的理由，胡想大概是希望我给学校捐赠一些什么东西。在来到了这里之后，我正有此意。反正长生集团的慈善部门每年也有业绩需求，这就等到我再观察观察这校长是不是好人再说。咱们学校有什么事儿，缺什么东西啊，就尽管跟我说，到时候我派人给咱们弄过来。自家还在上学的地方可得好好的收拾收拾。我非常熟络的拍着校长的肩膀。 哎呦，先谢谢您啊。 他连连点头，把我们引进了办公室。 那你们先聊啊，我还有事儿先去忙了。 此时王老师正坐在办公桌后面批作业，见到我们来了抬起了头，露出了一个惊喜的目光。他站起身来走到我们身边，在眼神之中是挡不住的对巫贤禅的喜爱。 哎呀，巫同学是吧？这孩子可真漂亮啊，我听说要进我们班是吧？哎呦，这帅小伙不得迷倒一片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啊。 王老师过奖了，比起皮囊我更看重德性。王老师德高望重，想必是能够好好的教导我们这孩子了。对了，您那个补习班还开着吗？我这工作有些忙，平日里还得麻烦您代为照顾，要是您家里如果有地方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我把手中的袋子递给了他，这是一点心意，在以后还劳烦您多费心了。他也没有推脱，在拿过来之后随手放在了桌子上，就好像那个袋子原本就在这个屋子里一样。 好说好说，以后晚上就我给小吴做饭吧啊，小吴喜欢吃什么老师晚上给你做啊。 巫贤禅不说话，躲在我的身后攥着我的衣角。我有意引导他，他的中文不太好，很多话说不明白，但是不挑食，睡觉之前必须得喝一杯牛奶，在外国习惯了，在早上的时候还得吃上一个煎蛋，麻烦老师了。就这一年，老师您多费一下心。 哎呀，不麻烦不麻烦，当老师的哪有觉得学生麻烦的呢。 他连连摆手，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来。他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前几年的毕业照，我一眼就看见了莫难夹在其中的脸，而莫难的脸被红笔给圈了起来。我装作好奇的样子，这是孩子，这是怎么了？在莫难的身边还有几个被圈起来的孩子，不过是被用黑色的笔圈起来的。他象征性的抹了一把眼泪。 这是我的爱徒，前两天接到通知人没了。哎，多好的孩子呀，听话懂事儿，学习又好。哎，可惜人没了。 那剩下的呢？我追问道。 这些啊都是考上市里重点高中的孩子，都是我悉心教导出来的。 在他的脸上洋溢着自豪，我暗自握紧了拳头。越靠近这个王八蛋，我内心的愤怒就越多。我猜莫难也是，时间过得越久，他对于这个王八蛋的恨意就越是浓烈，就像是尘封已久的烧刀子。 好饿呀。啊，是你啊，上次接你的委托赚私房钱被我老婆发现了，他把我赶出来了。是不是你？是不是你舍不得那两张月票，你偷偷告诉了我老婆？不行了，没力气和你生气了。你是不是没老婆？你也想追到我老婆这样又可爱又美丽的小美人吧？这样，你给我两张月票，我去买吃的，我教你怎么追小美人。